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38集，两人靠着房门休息了一阵，唐默看着黑黑的天花板，回忆起自己过去这七天经历的事，他笑了一声。傅文朵转头看向他，唐默说，虽然知道咱们两个组队游戏难度会增加，但是这个难度好像增加的有点太大了吧。傅文朵右腿弯起，他的右手靠在膝盖上，声音低沉，难度是不小，2v21。嗯，2v21。傅文铎说，感觉怎么样？唐默想了想，痛快。就是痛快。玩了这么多游戏，唐默是第一次在赢得游戏后觉得这么开心。游戏难度越大，他在游戏中付出的就越多，把21个敌人耍得团团转，最后还抢走了对方的惊悚之夜的奖励，这感觉简直爽翻了。这才是游戏，玩的时候处处小心，赢得游戏后爽得头皮发麻。不过玩游戏玩得超爽是一回事，和傅文铎组队后，他们两人的游戏难度实在增加得太过分了。这次要不是有那个杀人如麻的四人偷渡客小队帮忙，唐默和傅文铎绝对不可能这么容易的就完成游戏。当然他们其实赢得一点儿也不轻松。休息过一阵后，唐默从口袋里翻出一块白色的宝石，傅文铎也将它拿了出来。可自由定制的道具升级礼包，你打算升级国王的金币？傅文铎语气肯定。唐默转头看了他一眼，没有否认。你打算升级什么？ 武器。 这个答案很正常，傅文铎没有国王的金币这种稀有道具，他升级武器理所当然。唐默想到，你有想过升级升级火鸡蛋吗？傅文铎说，七天一次，每次可存档一小时，目前来说足够了，这种道具容易让人懈怠。唐默点点头，他想了一下，也不打算升级火鸡蛋，火鸡蛋对现在的他们来说是绝对足够的。傅文铎定定地看着唐默说，你真想升级国王的金币？唐默说，怎么？国王的金币可弃权任意一次黑塔游戏，升级它最好的结果就是获得多次弃权游戏的机会，最多不超过三次，黑塔不会让你拥有太多弃权的机会，很有可能增加的不是弃权游戏的机会。傅文铎说，升级武器更适合你，唐默需要的是战斗能力，这次有傅文铎在，唐默才能安全地完成游戏。在以前的黑塔游戏里，唐默只碰到一个白若瑶武力值比他高，差点将他坑死。现在唐默又碰到了一个光头男，那个能变身棕熊的光头男，唐默并不是他的对手。如果不是傅文铎，在这次的集结副本里，唐默很可能已经变成了一枚国王的金币。通关黑塔二层的玩家不一定就打得过黑塔一层的玩家，黑塔游戏不仅仅靠武力，有时候还要靠智慧、判断力、决心，甚至是一点运气。傅文铎说，弃权游戏只能是一次游戏，升级武器可以应付很多游戏。唐默沉默起来良久，他低声说，谢谢。傅文铎勾起唇角。很快唐默便升级了大火柴，大火柴和小阳伞是他目前最经常使用的武器。小阳伞威力强大，可攻可守，但它不可以收进纹身里，拿着它有点费事，且无法做到出奇制胜的效果，使用前还必须要喊出羞耻度极高的话语。唐默毫不犹豫地升级了大火柴。 道具：马赛克的大火柴，拥有者唐默，品质精良，等级三级，功能不可熄灭之火焰，可随意点燃火柴， 一旦火柴的火焰点燃某个物体，因果律作用，只有当该物体被焚烧干净，火焰才可熄灭，超乎你想象的坚硬。限制，多次使用不可熄灭之火焰，会降低火柴的使用寿命，最多可使用50次。备注，虽然我纵火杀人，但我仍旧是个好女孩，马赛克如是说。 天亮后，确定南浦大桥附近没有其他玩家埋伏，唐默和傅文铎小心翼翼地回到了商场。之前唐默使用月亮花发现了集结副本的隐藏游戏，还顺便通关游戏拿到了奖励，他等于又坑了其他玩家一次。双拳难敌四手，如果那十个玩家真的怒极，决定连起手攻击唐默，唐默和傅文铎还真不是很好脱身。夜晚不好查看附近是否有隐藏敌人，白天里阳光明亮，玩家不好藏身。唐默用最快的速度回到商场后，与傅文铎在商场门口道别。两人有各自的小算盘，比如傅文铎要升级他的武器，唐默并不知道傅文铎的武器是什么。之前看傅文铎战斗，他几乎没掏出过什么道具，都是用自身强大的武力与敌人对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正如唐默至今没把自己的异能告诉给傅文铎。进入商场后，唐默在地下停车场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打开手电筒，从空气中拿出异能书。他低着头翻开到最后一页，上面慢慢浮现出了一行行黑色小字。 异能代表星星消灭你，拥有者金靖云，偷渡客，类型四维型，功能发射出带有追踪效果的子弹，瞄准目标喊出 checkmate， 子弹将飞向瞄准部位，直至击中或子弹动能消失为止。等级四级，限制每颗子弹需要发射者以精神能量进行操控，一次性最多发射五颗子弹，五颗以上将会对发射者造成精神性损伤，可修复。备注，知识与勇气，美貌与智慧，疾风怪盗水冰星参上。唐末版使用说明，每天可使用一次，每次最多发射三颗子弹，使用前必须高喊代表星星消灭你 checkmate， 且让对方听见。金靖云是上天派来的使者，他最大的任务就是帮助唐默在变身魔法少女后还可以代表星星惩罚敌人，现在他任务完成了。同志，生的光荣，死的伟大。 经历了妖精还我爷爷和狼外婆的小阳伞后，唐默对这种羞耻度极高的道具已经有了很高的接纳度。但是这一次，他的目光死死盯在且让对方听见六个字上。良久，唐默砰的一声将书合上，暗自决定打死也不用这个异能。合上书后想了一会儿，唐默说，不到万不得已，不用这个异能。从某种角度，这个异能对现在的唐默来说确实有点鸡肋。如果他不需要高喊咒语，还要被敌人听到的话，唐默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一个远程攻击的偷袭异能。他可以拿狙击枪躲在暗处，使用异能放出一枪，绝对是杀人利器。可惜，他必须让敌人听到。这意味着放出子弹的那一刻，唐默的位置也暴露了。不过如果用于近战，唐默和敌人格斗时，他放出子弹干扰敌人的走位，也是个大杀器。沉思片刻，唐默将异能书扔进了空气里，转身走向地下停车场的三楼。他敲开落风城的门，里面的人正在低头画着一张图。听到开门声，落风城抬头看向唐默。落风城笑道， 看来你和傅少校已经赢了那个集结副本， 他语气肯定，丝毫不怀疑唐默和傅文铎会输掉游戏，这一点没必要隐瞒。唐默走到洛风城的桌前坐下，赢了，是个比较困难的游戏。唐默没有说出自己和傅文铎在游戏里被黑塔强迫2v21的事儿。顿了顿，唐默问道，今天是几号？洛风城说，2月13，你们是2月1号进的副本，现在过去了13天。唐默说，我们在地底人王国度过的时间是7天。洛风城说， 这很正常，黑塔副本和现实世界的时间流速并不相同，有时候两者的时间流速是一样的，有时候黑塔副本里过去了1天，现实世界过去2天，有时候黑塔副本里过去2天，地球上才过去1天。 唐默明白洛风城的意思，就拿他参加过的游戏来说，打地鼠游戏的时间流速和现实世界一样，所以唐默才能从傅文铎那里得知自己的时间错乱了，从而完成游戏。但红桃王后的宝石城堡则不同，唐默在里面只待了几个小时，出来后地球时间竟然过去了2天。两人又聊了一会儿，唐默简单地将自己和傅文铎在集结副本里遇到的事情说了一遍，他没有说具体的游戏内容，更没有说两人坑骗21个玩家的过程，主要说了怪奇马戏团的事儿。这个马戏团我在以前参与的游戏里听说过，也参与过和它相关联的游戏，它是地底人王国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按照我的推测，恐怕还有更多的黑塔游戏和这个马戏团有关。 洛风城拿着笔在桌子上轻轻敲了2下，抬头看向唐默， 香蕉酒馆、怪奇马戏团，这是我们目前已知的2个地底人王国的大组织。18年黑塔 2.0 版本更新以来，2次集结副本都和他们有关。 洛风城目光一顿，他忽然拿起笔在纸上画了起来，他似乎在画一张地图，可是他画得太过抽象，唐默没法从这些弯曲的线条里看出具体的位置。 洛风城停下笔，定定地看着唐默，集结副本和其他所有的副本都不一样，一般而言集结副本是没有生命危险的，哪怕游戏失败也只会获得游戏惩罚，得到新的任务，顺利完成惩罚任务就可以离开副本。那么借助集结副本，唐默，我们或许可以真正的了解黑塔，至少是了解地底人王国和怪物世界。 唐默也想到，这次我确实把地底人王国的都城逛了个遍，集结副本对玩家没有固定的区域限制，可以任意走动，如果下次集结副本的位置放在怪物世界。 唐默伸出手，在洛风城画的地图外圈了一个圈， 那就可以知道更多关于黑塔世界的信息。 两人互视一眼，掌握越多的信息，面对新的游戏就会有更大的把握。 洛风城笑道， 甚至以后如果条件允许，玩家还可以借势，所以集结副本是一定要参加的，不仅仅是进去提升自己的力量，还可以获取更多的信息。下周杰克斯、唐巧他们就要一起去挑战黑塔1层了。 唐默微微一愣，很快他说， 以杰克斯和唐巧现在的实力，不出意外他们会顺利通关。这次集结副本里我遇到的所有玩家都是通关黑塔1层的，他们中确实有强者，但有的人远不如杰克斯。 洛风城抓住了关键词，他说， 看来你和傅少校是这次游戏里唯2的黑塔2层玩家。 唐默愣了一瞬，很快承认， 是。 和聪明人说话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有些事只要点到即止，对方立刻会懂你的意思，说起话来特别方便，但这同样意味着对方也能从你的只言片语中觉察到一些你没透露的信息。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